攻读《腓立伯书》第三章。此外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应喜乐于主。给你们写一样的事，为我并不烦恼，为你们却是安全。你们要提防狗，要提防邪恶的工人，要提防自行割切的人。其实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，在耶稣基督内自豪而不信赖外表的人。虽然我对外表也有可信赖的，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将信赖放在外表上，那我更可以。我身后第八天受了割损，出于以色列民族，属于本雅明支派，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法律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忱说，我曾迫害过教会；就法律的正义说，是无暇可指的。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，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，因为我执意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为了他，我自愿损失一切，拿一切当废物，为赚得基督。为结合于他，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，而是借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，既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。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，参与他的苦难，享受他的死。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。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，我已成为成全的人。我只顾向前跑，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，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了我。弟兄们，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，我只顾一件事，即往进我背后的，只想在我前面的奔驰，为达到目标，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召我向上争夺的奖品。所以，我们凡是成熟的人，都应怀有这种心情。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，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。但是，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，仍应照样进行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生活行动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，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，如今在含泪对你们说，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，他们的结局是丧亡，他们的天主是杜甫，以羞辱为光荣，只思念地上的事。至于我们，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，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那里降来，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，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，享赐他光荣的身体。